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51集。三次免费咨询的机会很快就用完了，因为怕池瑶怀疑自己的用意，之后的付费咨询江燕选择了匿名。关于姐弟恋的看法，江燕是大二结束的那年暑假问的，当时她在家里，屋外下起滂沱大雨，雨雾交加，将楼层吞没，整个世界都笼上了雾蒙蒙的白纱，很像几年前的那个雨夜，她在医院碰到池瑶，池瑶看她的眼神完全陌生，江燕却已然对她十分熟悉。在池城口中零碎的她，一字一句如同一砖一瓦，雷起填补了江燕对她的想象。当两人真的开始面对面对话，她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。池瑶果然漂亮优秀，独立自主，可见到她迷茫的神情，江燕又觉得自己和池瑶是同一种人。意料之外的，江燕并不失望，反而对池瑶愈发好奇。在看到有人来接她，且不难看出两人关系匪浅时，她第一次产生了占有欲。很奇怪，明明那时的他们都算不上认识。时隔两年，江燕再度想起那场雨，以及池瑶和别人一起撑伞离开的背影。她将窗推起一条缝隙，听着雨声向池瑶问起了姐弟恋的看法。她说，我喜欢上了一个姐姐，想忘忘不了，靠近了又不敢坦白，不知道是对还是错。这段时间借着 APP 的便利，江燕断断续续地问了池瑶不少问题。池瑶回答问题的速度不快，语气永远官方，中规中矩，点到为止。但对话实在容易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和偏好。这一过程，江燕在不断变换自己的身份，可池瑶却还是池瑶。池瑶在治疗他的同时，又何尝不是他在了解池瑶呢？聊得多了，江燕也就知道，抛开表面的客观话术，池瑶本人的主观意识是，他并不看好姐弟恋。因为知道了他的想法，江燕从没想过在现实生活中打扰他的生活。匿名逆不了人心，他知道自己再这么下去，迟早会深陷泥沼。再之后，他连找池瑶咨询的次数都少了，能搬到池瑶对面住真的是意外。江燕还记得上学期池瑶的提议，大三开学后学校管得不严了，他决定搬出来住。是托人找的房子，看房那天天气晴朗，小区路边种了桂花树，正是花开的季节，香气馥郁了整条路径。 小区的绿化不错，虽然楼房可能没那么新了，但户型设计方正，周围环境也不错，靠近中湖，对面就有超市。这栋楼靠里，相对来说呢安静一些，晚上不会被噪音困扰。 这是江燕今天过来看的第二套房子，她对房子的要求不高，安静就行。 好，我考虑一下。 另一套房子就在后面，我们现在过去。 行。 江燕点头，和中介一块儿进了电梯。轿厢抵达一层，中介让江燕先出电梯，外头后梯的人正好进去，江燕却愣在原地，电梯门关上了也没有回过神来。他看到池瑶了，他一身运动套装，马尾扎得很高，怀里还抱着一袋面包。池瑶并没有看他，而是目不斜视地走进电梯，脚步轻盈，看着心情不错。许是江燕愣怔太久， 中介不由出声提醒，江燕还没缓神过来，池瑶居然住在这个小区。江燕捏了捏眉心， 不用去看第三套了，就这套吧。 那时候的他还想，住在同一栋楼，说不定哪天碰上了，就算不说话，相互点头打个招呼也是好的。谁知道无巧不成书，他租的房子刚好就在池瑶的对面。那天他在电梯里看着电梯外的池瑶一脸错愕，几乎是下一秒就摁下了开门键。 谢谢。 那年那日他也对池瑶说过这声谢谢。江燕想，这大概就是他和池瑶的羁绊，总有一天终会相见。清吧里灯光暗而视野明亮，漆黑在这一方空间有了斑斓的色彩。池瑶背靠吧台，两腿叠起，正漫不经心地听着台上歌手的吟唱。姚敏敏一进门就看到了他。 国庆不和江燕过，却叫我出来喝酒。 姚敏敏走过去放下包，问人要了杯酒水。 你们吵架了？ 池瑶转了个身子说， 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到天阳古镇课外实践去了，得下周才回来。 那你这几天岂不是很无聊？ 我看上去像是重色轻友的人？ 姚敏敏笃定地点头。 你知道就好。 自从池瑶和江燕在一起，姐妹俩的约会次数缩减了不少。说起来他们都在一起两年了，感情竟然还没转淡，反而愈发深厚。这对凡事都讲究速战速决的姚敏敏来说十分稀罕，可要他问池瑶怎么做到的，池瑶也只会很奇怪地回答， 这很难吗？ 他便再也不问了。两人在这头酌酒，没一会儿就有人前来搭讪，而且看上去还挺年轻，是奔着池瑶来的。池瑶摇了摇头，连给个字都吝啬。等人走后，姚敏敏撞他肩膀， 行情不错呀。 那男生要脸蛋有脸蛋，要个子有个子，就是一嘴的 ABC 腔调，让人听着有些出戏，感觉不太聪明。 你是没看到过江燕的，追他的小姑娘那才叫多。 但江燕的醋劲儿却远比他的强烈，有时江燕自己都觉得夸张，却又忍不住，只能从他身上变着法子地讨回来。 这么招人，你放心他跑那么远啊？ 这才哪儿到哪儿？那你说，我要不要去找他，给他个惊喜？ 姚敏敏琢磨琢磨，回过味来。 你不是想他了吧？ 他去的那个地方偏，连个视频都困难。 哎，懂了，你呀，这是相思病。 我跟你说认真的。 池瑶推了推他。 如果我去了，你觉得对他来说会是惊喜还是惊吓？ 别人我不确定，但对江燕来说，这100%是惊喜。 真的？ 收起你那得意的笑吧，你还是我认识的池瑶吗？ 池瑶和他碰了个杯， 如假包换。 要去天阳，只有中午12点有一班车。池瑶简单收拾了几件行李，看着江燕上午给他发的消息，刻意没回。他坐了快4个小时的大巴，到县城后又上了一辆黑车，晃晃悠悠，池瑶终于到了目的地。这边距县城10来公里，三面环山，风景秀丽，楼屋建筑还保存着最原始古朴的模样。池瑶打开手机，信号确实不算太好，难怪几次江燕和他视频总会卡成马赛克。他走上桥头，问了卖莲蓬的小摊贩，才知道江燕住的客栈离他所处的地方还有2公里远，果然被那黑车坑了。等池瑶走到江燕那儿，已是半个小时后，天都黑透了。他没有进客栈， 而是站在桥边给江燕打了电话。这边最不缺的就是山和水，夜色一深，天地都静了。池瑶抬头望月，等了好一会儿，江燕那头才接通。 你在哪儿呢？ 怎么不回消息啊？ 两人都只顾着问，都忘了答，相互沉默好半天，池瑶才笑着说： 你住的这客栈可真够偏的，都把我给绕晕了。 你说什么？ 江燕那头一卡一顿的，信号又出了问题，但池瑶还是听清了他后面的话。他乘着风声： 等我，我现在回去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